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朝湖边走，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右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。